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王哥。 我是马潇，今天是2021年11月20号星期六，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0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8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小雨，最低气温5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8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3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8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北京，目前北京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是6.3，处于中度拥堵级别。其中东二环广渠门桥到朝阳门桥由南向北方向，还有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由北向南方向是行驶比较缓慢的路段。另外，因为交通管制，目前天津高速京津唐高速下朱庄收费站、宜兴部收费站北京方向、金中路收费站、机场站收费站、空港收费站、塘沽西分站收费站、塘沽收费站入口是采取了封闭措施。另外，长深高速驶往深圳方向1064公里处目前是有事故。在河北高速方面，荣乌高速天津方向640公里处是发生了事故，海兴站是采取了关闭措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疫情方面，北京健康宝上线标注环京地区通勤人员身份功能，京津冀火车通勤族可以持市14天内核酸阴性证明进返京。 全国疫情整体呈现向好形势，本轮疫情整体上进入扫尾阶段。 京津冀三地热点，京津冀区域将迎来大风降温天气，公众需要注意防寒保暖，谨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疾病。 北交所开市第一周交投活跃，81只北交所上市股票合计成交212亿元。 北京提前完成全年供地任务，已经供应301公顷租赁住房用地。 河北省18项民生工程提前或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国际电讯方面，因不满疫情应对，美国医护人员大规模辞职。 印度新德里毒物持续弥漫，学校无限期关闭。 文体方面的消息，吴克松体育中心6小时完成冰篮转换，冬奥赛后将强化群体功能。 天安门广场预约参观办法公布，可约未来10天内参观游览。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科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首先还是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京津冀区域的通行政策变化。北京健康宝内标注环京地区通勤人员身份的功能上线了。目前部分环京通勤人员的北京健康宝之内已经在照片的右下角标注了通勤二字。北京市公安局在本周五晚介绍，环京地区通勤人员是指北京市或环京地区居住，因工作、生活、学习等事由经常在两地往返通勤的人员。 从本周三开始，人员进返京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考虑到居住在环京地区在北京上班的群众通勤需求，北京警方已经建立了通勤人员数据库，库内人员第一次查验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后，14天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均有效。 此外，没有被纳入数据库有通勤需求的群众可以在进京时向检查站的工作人员提供居住证明、工作或学校证明、48小时之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申请认定入库。居住证明可以是户籍资料、房产证明、房屋租赁合同或者村居委会的证明等，能够证明本人居住情况的材料相关之一即可。工作证明需要由所在的单位出具，相关证明材料现场登记之后，警方将在24小时之内完成审核，对于符合条件的纳入通勤人员数据库管理。 本周五零点起，京津冀火车通勤族可以凭14天内核酸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以及工作证明进返京。天津站相关负责人表示，工作证明需要注明在京津冀区域内的居住地和工作单位，社区或单位开具都有效。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陈长松的报道。 根据要求，从11月17号0点起，铁路进京旅客需要在远端车站查验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京津冀三地进返京旅客凭在京津冀地区的工作证明，从19号0点起可以按照北京市通勤人员进返京政策查验14天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天津站客运车间业务指导王轩表示，车站设置了进京专用通道，大约九成旅客都事先准备好了核酸证明。 到了我们的进京专用通道以后，能够更快通过。如果这个旅客没有核酸呢，我们会劝阻他先退改票，做完核酸阴性结果出来以后符合要求了，再让旅客乘车进京。16岁以下和60岁以上的脱网人群不强制查验北京健康宝的绿码，由我们工作人员进行登记，但是在16岁到60岁之间的要进行100%的查验。 旅客出示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有效期该如何计算呢？王轩表示， 我们是按照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报告时间为准，纸质版和电子版都可以。 王轩提醒旅客，京津冀地区通勤人员出示的工作证明最好注明工作地和居住地这两项信息。 工作证明内容包括是某公司的员工，往返于京津两地，加盖单位的公章。社区如果要是能够出具的话也可以，不管是出发地还是我的目的地都是在京津冀地区的里边。 目前车站对三岁以下的婴幼儿进京旅客不查验核酸检测证明，但同行人的相应证明需要逐一核对。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街道富丽桃园 A 区、B 区、C 区已经完成第四轮全员核酸检测。目前桃园富丽桃园 A 区和 B 区已经解除封闭管理。确诊病例居住的富丽桃园 C 区22号楼按照封控区管理，实行区域封闭，足不出户，服务上门。C 区其他楼宇按照管控区管理，实行人不出区，严禁聚集。 据了解，富丽桃园 C 区已于11月11号出现4例确诊病例和一例无症状感染者。富丽桃园 A 区、B 区、C 区随即采取封控措施。第四轮全员核酸检测结束后，富丽桃园 A 区和 B 区解除防范区的临时封闭管理，继续实施7天健康监测管理。 根据国家统一部署，北京将力争在12月底完成3到11岁人群的全程接种工作。目前，北京市区两级教委及各学校正在积极组织开展新冠疫苗有序接种工作，确保自愿接种应种尽种。各接种点安排驻点医护人员为少年儿童提供医疗保障。近日，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探访了位于西城区的一个儿童疫苗接种点，来听报道。 西城体育场里四处悬挂着气球和孩子们喜欢的卡通人物，孩子们从帐篷临时搭建的接种室出来就能领到一份闯关礼包。西城区槐柏树幼儿园小一班的糖糖跟妈妈从接种室出来。 我今年四岁，打针，打疫苗可以震慑病毒， 真棒。 好，拿着吧。 闯关成功。 把疫苗接种的全过程设计成闯关打卡游戏，在接种现场几乎听不到哭声，孩子们有的拿出礼包里的橡皮泥安静地等待留观，有的跟爸爸妈妈一起阅读现场提供的疫苗战胜病毒的绘本。家长告诉记者， 他们可能保证像咱们大人一样去戴口罩啊什么，相互交叉感染还是有风险的，非常期待打这个疫苗的。家两个孩子，姐姐也在学校也打了。 截至目前，本市3到11岁人群累计接种新冠疫苗95.11万人次。针对家长们关心的儿童接种疫苗后是否会出现不良反应，如果发生低烧该如何应对的情况，北京儿童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高立伟回应， 其实任何的疫苗接种之后都会有一些的不良反应，最常见的其实就局部的疼痛啊、红肿啊，有极少数的孩子会出现这种发热，大多数1到2天都会缓解的，适当的休息，多饮水。咱们国家儿童接种的其实都是新冠的灭活疫苗，但是这个安全性和有效性是经过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 针对有过敏体质的孩子，高立伟建议 湿疹、过敏性鼻炎、结膜炎等等的，如果在疾病的稳定期，它是可以接种的。对疫苗的成分存在过敏的，接种了其他的疫苗出现过严重的过敏反应的，这种是禁止接种的。 目前全国疫情整体呈现向好形势，本轮疫情整体上进入扫尾阶段，这是本周六召开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传出的消息。发布会上介绍，截至目前，本轮本土疫情波及的省份中，有8个省份连续14天以上没有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自10月17号以来，本轮疫情已经有647名患者治愈出院，也就是超过40%的患者已经得到有效治疗。 发布会上介绍，本轮疫情当中，内蒙古额济纳旗、黑龙江黑河、辽宁大连、大连等边境口岸城市的疫情得到了快速有效的处置，多个省份在一个潜伏期左右控制住了疫情。目前除了大连市以外，其他省份近日仅个别地方有零星病例的报告，病例主要来自集中隔离点和封控管控区。大连市疫情总体趋于平稳，病例数明显减少，风险持续下降，但是局部地区仍然存在社区传播风险，需要警惕疫情的反复。 据介绍，这次疫情虽然涉及面广，病毒传播速度快，但都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有效控制。在疫情防控方面，借鉴上海等多地疫情处置经验，在抓早抓小、快速控制疫情等方面采取了有力措施。此外，这次疫情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有效控制，得益于我国较高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率。截至本周五，我国疫苗接种已经覆盖12.25亿人，完成全程接种的10.76亿人，人群覆盖率分别达到了86.9%和76.3%。加强免疫接种6573万人，为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防止重症的发生等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时，发布会上强调，近期全球新冠肺炎新增确诊病例连续5周反弹，我国外防输入的压力持续增大，要继续巩固落实现有的防控措施，加强口岸地区防控能力建设，守好外防输入第一道防线，落实四早要求，坚决做到发现一起扑灭一起，最大程度减少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据了解，今年2月以来，我国已经没有再出现过新冠死亡病例，也就是说，我国已经超过300天没有新冠肺炎的新增死亡病例。目前，国家卫健委会同国家疾控局，从中国疾控中心和各地疾控机构遴选了300多名在流行病学调查、疫情分析、实验室检测等领域专业能力强、实战经验丰富的专家，组建了国家流调专家队，建立了分片区对口包干的工作机制。一旦发生疫情，对口包干国家流调专家队立即集结，以最快时间到达现场，与省市力量协同作战，力争在24小时内基本搞清疫情传播链条。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疫情消息过后，再来关注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受到较强冷空气的影响，京津冀区域将迎来大风降温的天气。其中，北京将于本周日到下周一出现大风和明显降温天气，高海拔山区有小雪或零星小雪。此外，北京气象部门表示，冷空气来临之前，周六夜间能见度有一个转差的过程，有轻雾或雾的天气，局地能见度较差，大家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 北京市气象局在本周六下午4:30发布了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本周日上午9点到下周一晚8点，北京大部分地区有4-5级偏北风，阵风7-8级，山区阵风可以达到9-10级。另据气象部门介绍，下周一夜间，北京平原地区最低气温将会降到-5摄氏度左右，请注意及时添衣保暖，防风御寒。 据北京市城市管理委介绍，为了保障居民温暖过冬，北京市要求各区、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各供热单位做好供电供热的保障工作。其中，在供热方面发布供热升温令，要求各供热单位提前升温运行，提高供热服务质量，做到降温期间气温下降，室温不降。 目前，北京35支应急抢险队已经在岗备勤，24小时值守，应急设备充足，随时应对供热突发事件。此外，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已经安排22支应急救援队伍、3000多名运维保障及抢修人员，全面做好电力运行保障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准备。 天津市气象台在本周六中午11:40发布了寒潮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本周日到下周二，天津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寒潮天气，最低气温将下降8摄氏度或以上。本周日中午到下周一白天，天津有5到6级的西北风，阵风7到8级。本周五举行的天津能源集团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目前天津市今冬供热所需的燃气、燃煤储量充足。本周末寒潮过境时，供热部门将及时启动提温等应对措施，确保供热效果。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吴玉斌的报道。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本周末本市将再次迎来一轮强冷空气过程，带来大风和降温天气。作为本市最大供热企业，市能源集团有供热用户113万户，集中供热面积占到全市的30%。为应对降温天气，能源集团将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及时通过体温等措施确保市民家中的供热效果。市能源集团供热调度客服中心主任朱永梅介绍说， 我们会根据气象的变化情况，在寒潮来临之前组织各热源提前逐步分阶段的提升出水温度，尽量的提高供热运行参数，确保室外气温下降，家中暖气温度不降。针对大幅的管网升温，有可能会出现的管网泄漏和设备故障，加强对重点区域重要时间节点的巡检，来确保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 能源集团在966-7724小时热线服务的基础上，将57个燃气和供热窗口的服务时间延时至每晚8点，并推广使用24小时自助受气机和自助供热服务厅。朱永梅表示，面对极端天气时，将进一步强化应急预案。 目前呢，我们各供热企业已经全力做好了应急物资的储备，组建了14个应急抢修队伍构成的管网抢修、泵站运维和入户维修服务的服务保障体系，24小时值守待命，确保遇有突发情况能够迅速反应，妥善处置。 河北省的气温从本周五下午2点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河北南部的降幅最为明显，为8到14摄氏度，其他地区降幅在2到7摄氏度之间。周六午后时段气温依然低位运行，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10摄氏度及以下。未来几天冷空气将持续发威，气温会继续下降。 除了降温，大风也不甘示弱，预计本周日河北省大部分地区有西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此外，未来3天河北部分地区还会有雨雪的身影，不过与冷酷的气温和韧性的大风相比，雨雪反而显得温柔一些，雨雪的范围不会波及全省，量级也不大。其中本周日到下周一，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阴有小雪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 气象部门提示，这次冷空气带来的风寒效应明显，体感十分寒冷，请公众注意防寒保暖，谨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疾病。另外，燃煤取暖居民需要注意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另外，这次大风降温，北风较大，需要做好简易房、临时搭建物、广告牌、农业大棚等加固，户外高空作业安全以及树木倒伏防护等工作。 了解完天气的情况之后，再来关注备受关注的石家庄无人认领男童事件。18号凌晨4点左右，在河北石家庄中华大街新石南路交口附近，有环卫工发现一名2岁左右的男孩在街头流浪。这件事一经发布，立刻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关注。据了解，民警接到报警之后立即赶到现场，由于一时间找不到男孩的家人，就将男孩送到了石家庄市福利院。 据石家庄市公安局桥西分局发布的最新通报显示，涉嫌遗弃这一男童的犯罪嫌疑人石某某在宁夏银川被抓获，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详细情况来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王谦的报道。 记者从石家庄市福利院所属的民政部门了解到，经过初步体检，男孩身体状况良好，并且已经对他做了抽血取样。出于疫情防控需要，小男孩通过绿色通道已经被送往指定的医院。小男孩到底是哪里人？怎么会凌晨出现在石家庄火车站附近？看到相关报道后，承德围场一所幼儿园的知情人联系到记者。 百分之百就是这个孩子一点错都没有，因为我见过这个孩子，园长说过这事儿，说他父母离异了，父亲管了，都送到幼儿园了好几个月了，前一个多月接走的。 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在之前也一直是被寄宿在咱们这个幼儿园里面，是吧？ 对对对。 记者通过幼儿园了解到，男孩小名叫小石头。另一方面，石家庄警方通过调取监控、走访周边等一系列调查，让整个事件迅速水落石出。石家庄桥西区公安分局政治处周主任说，男孩的父亲石某某是承德围场人，母亲胡某某是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人。 根据那个调查情况，18号当天把孩子送到福利院，这个福利院带着孩子送到那个医院了。 警方通报显示，警方与小石头的母亲取得联系，他母亲表示将会尽快赶到石家庄。警方已经对小石头的父亲石某某涉嫌遗弃罪立案侦查。 三地热点，再来关注北交所。北京证券交易所在本周一正式开市。据了解，北交所开市第一周，市场运行态势良好，市场成交明显放量， 81只北交所上市股票合计成交212.49亿元，较开市前一周增长了158.69%。十只新股整体价格较发行价上涨了123.91%，平均换手率为133.95%，成交金额占到北交所全市场的38.77%。而71只存量股整体有所调回调。 另外，北交所开市以来新增合格账户34万户，目前全市场合格投资者437万户。八只北交所主题基金本在本周五集体发售，当天上午就实现超募，显示出投资者较高的入市热情。同时，受北交所开市的积极情绪提振，本周创新层、基础层日均成交金额分别为7.18亿元和1.51亿元，较十月放量明显，平均价格分别上涨2.8%和4.5%。 未来，独角兽企业将源自数字化跨界、硬科技赋能、泛工业应用、平台化组织以及绿色化倒逼。这是本周六举行的丰台独角兽企业集聚区政策发布会上传出的消息。 会上介绍，去年北京独角兽企业共有82家，约占全国251家独角兽企业当中的1/3。这些企业主要分布于数字文娱、互联网教育、人工智能、旅游、体育、电子商务等领域。此外，北京去年共有潜在独角兽企业117家，占全国425家潜在独角兽企业的1/4以上。这些企业主要分布在数字医疗、企业数字服务、新能源与智能汽车、航空航天机器人等28个领域。 另据会上介绍，北京现代产业发展要实现3个层次的超越发展。第一个层次是代表国家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战略制高点，产业主导权、发展主导权，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未来产业、原创产业、战略产业。第二个层次主要面向首都特有资源、特有条件、特有使命的领域，大力发展源头经济、针尖经济、平台经济、头部经济等新经济形态。第三个层次就是面向都市消费、首都服务，体现场景创新、业态创新的产业业态。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截至目前，北京已经供应租赁住房用地301公顷，提前完成全年供地任务。本周五，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对外公布了2021年租赁住房用地供应工作进展情况。据介绍，在已供项目中，安排了214公顷用地用于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科技人才、产业工人以及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人员等群体的住房需求，占比达到71%。 此外，今年的供地项目对于轮候家庭做到了应保尽保，且项目区位选择更优。今年供应的项目当中，用于解决轮候家庭的公租房项目有27宗，约87公顷，占比达到29%，可以提供公租房近3万套。其中90%以上的项目位于中心城区以及北京城市副中心与多点地区，近50%项目位于轨道交通站点周边。 本周六，2021北京消费季购车节在通州运河文化广场正式启动。据了解，为期将近一个月的2021北京消费季购车节将推出多项主题活动，其中通州区商务局组织汽车消费联盟发起了1900多万元的购车消费券抢购活动，消费者可以通过通惠多平台进行领取，在通州区内指定的 4S 店进行购车都可以享受这项优惠。 天津市取消了退休手续当中各区人社局的审批环节，由各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直接办理退休手续并寄发基本养老金。申报单位办理退休手续可以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一站式办结。这是天津市人社局在本周五发布的关于简化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手续有关问题的通知当中的内容。据了解，通知中的相关规定从明年的2月21号起执行。 今年以来，河北省大力实施20项民生工程，截至目前，已经有18项民生工程提前或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这是河北省宣传部在本周五进行的“我为群众办实事，20项民生工程拖进落实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传出的消息。据了解，这20项民心工程涉及城乡居住环境、市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保障等方面。其中有11项工程目前已经超额完成目标任务。请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李亚玲、曲冠华的报道。 河北省发改委副主任韩国强介绍，今年以来，全省上下协调联动，有力克服疫情带来的影响，18项民生工程提前或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棚户区改造、城中村改造、4号农村路的建设、 城市公共停车设施建设、公共文化服务提升及体育设施建设、幼儿园建设、农村生活污水无害化处理、农村厕所改造提升、就业职业培训、助残助工服务、养老服务提质增能等11项工程均超额完成了年度的目标任务。 2018年以来，我省连续4年滚动实施20项民生工程，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截至目前，累计开工棚户区50多万套，改造老旧小区9300多个，完成农村厕所改造600多万座，新改扩建学校校舍200多万平方米，城镇低保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实现保障性住房应保尽保，农村危房实现动态清零。河北省发改委副主任韩国强。 在系统总结4年20项民生工程实施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民生工程的覆盖范围和人民群众的参与程度，精准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谋划好、组织好、实施好2022年的民生工程。 河北地震预警网已经基本建成，可以在2分钟内给出地震自动速报信息。河北省政府新闻办近日召开的河北省防震减灾“十四五”规划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到2025年，河北省将初步形成监测智能、防治精细、服务高效、科技先进、管理科学、河北特色的现代化防震减灾体系。请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李亚玲的报道。 我省境内有华北平原地震带和张博地震带，地震频度高、强度大、分布广。十三五时期，全省共发生3.0级以上地震20多次。十四五期间，我省将从摸清风险底数、严格抗震设防、增强城市韧性等方面着手，进一步提升全省地震灾害风险防治能力。省地震局震害防御处处长杨峰： 深入开展地震灾害风险调查和重点隐患排查，建设地震灾害风险数据库，严格落实新建、扩建、改建工程的抗震设防要求，提高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的抗震设防标准，继续推进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加强减隔震等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建设一批抗震设防应用的示范工程，科学进行活断层避让，有效降低地震灾害风险。 构建智能化地震监测预报预警体系是“十四五”时期防震减灾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省地震局监测预报处副处长张小涛介绍，今年7月，河北地震预警网进入试运行，率先在全国具备地震预警能力，可在震后5到10秒，通过地震预警终端等渠道，对全社会提供高效的地震预警信息服务。 在2分钟内给出地震自动速报信息，在8分钟内给出人工速报信息，在10分钟内给出地震烈度速报信息，并初步形成重点地区非天然地震监测评估的能力。 再来关注下周的出行提示。北京市交管局在本周五发布的下周交通预报显示，近期工作日自驾通勤的市民增多，早晚高峰城区环路、联络线以及部分桥区节点交通压力大。其中，早上7:10到7:50，中小学校园周边道路车流最为集中。此外，工作日的早上7点到上午10点，部分医院周边短时车流集中。晚高峰通行压力比早高峰大，周五限行尾号4和9，全天交通压力大于周一到周四，特别是晚高峰交通压力更为突出。关注3D 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如有不适尽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最近吧，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哦，怎么讲？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 交管部门提示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停车让行，行人要遵守人行横道指示灯信号，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快速通过。让我们一起 过马路走斑马线，驾车礼让斑马线，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联通三地联手打造 FM 100.6京津冀之声，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京津冀新干线。 晚间不晚点，京津冀新干线。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本周六上午9:51，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高分11号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据了解，高分11号03星将在国土普查、城市规划、土地确权、路网设计、农作物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397次飞行。 中央气象台在本周六继续发布寒潮蓝色预警。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本周六上午8点到下周二上午8点，我国自西北向东南将有一次大风降温天气过程，其中大部地区的气温将先后下降6到10摄氏度。内蒙古西部、山西西部、黄淮东部、江淮中东部、江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降温幅度可以达到12摄氏度，局部地区14摄氏度以上。 中央气象台在本周六继续发布了寒潮蓝色预警，那降温的同时呢，还将伴有4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7到9级。此外，下周二早晨最低气温0摄氏度线位于长江中下游到四川盆地北部一带，江南南部最低气温将会降到4摄氏度左右。请有外出计划的朋友提前关注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及时添衣保暖，注意交通安全。 立冬刚过，小雪即至。2021年中国天文年历显示，北京时间11月22号上午10:34将迎来小雪节气。历史学者、天津社科院研究员罗树伟介绍说，小雪期间寒潮和强冷空气不期而至。所谓小雪指的是气寒而降雪，用以代表这一时节气候特征，并不意味着会降下小量的雪。 据介绍，一到小雪节气，人们开始冬腊风腌，蓄以御冬。北方习惯鸡酸菜、腌咸菜，南方多要过灌香肠、做腊肉、晒鱼干。在养生方面，罗树伟介绍，这一时节应该及时的添加衣物，尤其是年老体弱者更需要注意。平时要坚持早睡晚起，多运动，用冷水洗脸、温水漱口、热水浴足，以促进人体气流的畅通，起到抗寒、暖身、防病的作用。 饮食方面，由于天气日渐寒冷，可以适当多食热量高的肉、鱼、乳类以及核桃、红枣、桂圆等富含维生素与铁质的温补益肾食品，以提高身体的耐寒能力。但同时也应该注意饮食平衡。此外，小雪时节常有阴冷晦暗天气，会影响人的心情。建议经常参加社会活动，多去户外走走，多晒太阳，使精神愉悦，提高免疫力。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19号报道表示，新冠疫情之下，美国的医护人员大规模辞职。从去年的2月份以来，美国医疗行业的已经流失了约50万名员工。 根据大西洋月刊近期的一份报告显示，医护人员辞职的原因有很多，部分人是在感染新冠后遭受长期的副作用失去了工作。35%到54%的美国医护人员在疫情开始之前就已经感到疲惫不堪，被死亡、创伤和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新冠疫情将这些压力放大，一些人变得士气低落，难以坚持。美国重症监护护士协会表示，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医疗卫生行业剩余的劳动力中有31%的人已经考虑辞职，66%的急诊和重症监护护士已经考虑辞职。 报道称，美国的疫苗接种开始的时候给人们带来了疫情结束的希望，但是随着德尔塔变种的肆虐，加上过早放松了口罩令，疫苗接种率停滞不前，此前的希望很快破灭，医院再次变得不堪重负。许多医护人员告诉大西洋月刊，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不是病毒本身，而是对他们各自的医疗机构应对疫情感到非常不满。 近日，荷兰收紧防疫管制措施引发抗议。当地时间19号，荷兰港口城市鹿特丹出现反封锁示威，大批抗议者和警察爆发激烈冲突。据报道，大批抗议者焚烧汽车，并向警察投掷石块，警察开枪和发射水炮还击。荷兰媒体的照片显示，至少有一辆警车起火，警方称已经有数十人被捕，另外有包括警察在内的多人受伤。 据外媒报道，为了遏制新冠疫情反弹，荷兰从上周末起对部分地区恢复实施了封锁，初步阶段将封锁三个星期。但是截至目前，荷兰的每日新增新冠病例依然维持在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20号报道，印度的空气污染持续恶化，近日逐渐入冬之后，首都新德里及周边地区更是毒雾深锁，居民健康大受影响。报道称，近期新德里等地的空气污染指数几乎均超400，甚至超过了500，比世界卫生组织定下的安全上限超标30多倍，属于极危险水平。由于情况严重，当地所有学校已经无限期关闭。新德里政府也已经向最高法院提出紧急申请，要求在周末两天实施如同防疫时期的封城措施，以遏制污染加剧。 据印度报业托拉斯19号报道，印度总理莫迪当天向全国发表讲话，表示印度政府决定取消激起农民强烈抗议的三项农业改革法案，相关程序将于本月底启动。去年的9月20号，印度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放松农作物价格管制的法案，引起了印度农民的强烈不满。 据英国广播公司19号报道，莫迪政府的决定在印度国内褒贬不一，成千上万的农民在当天首都新德里周围主要道路上集会庆祝莫迪服软。印度农民对农业改革法案的主要担忧是，这些法案没有提到任何关于最低支持价格的内容。如果这一制度取消，印度的大公司将会为农产品制定价格，使农民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19号宣布，12月20号开始招募宇航员。这一次招募降低了应征的门槛，不问学历，条件仅为截止2021年度年底有3年以上的工作经验。报道指出，由于在宇宙飞船内活动，日本曾要求应征人员身高在158至190公分，但是因为宇宙飞船推进改良，放宽为149.5到190.5公分，且取消了50至95公斤的体重限制，只要满足视力、听力等条件，也不论是否存在身体残障。此前考虑到宇宙飞船降落海面也要求具备游泳的能力，这一次也予以取消，将于选拔之后实施训练。 据报道，日本宇宙航空研发开发机构现有7名宇航员，平均年龄52岁。按此以往，随着人员的退休等，到探月活动活跃的2030年将变为2人，而美国主导的探月计划将在本世纪20年代后期全面启动等。日籍宇航员活跃舞台将增加，因此力争获得多样化人才。此次招募的合格者将于2023年4月加入日本宇航航空研究开发机构接受训练，2025年3月前后被认定为宇航员。 据外媒报道，美国德州劳富林空军基地表示，当地时间19号，基地内2架教练机在跑道上发生事故，造成1名飞行员丧生，另有2人受伤。消息显示，受伤的飞行员当中1人伤势严重，目前整个事件正在进行调查，尚未公布事故的原因。 在本周的苏富比拍卖会上，罕见的第一版美国宪法印刷本以4320万美元高价成交，远高于苏富比拍卖前1500万到2000万美元的估价。美国苏富比拍卖公司表示，美国宪法出版印刷本创下历史文件在拍卖会上的世界最高价记录。据报道，1787年在费城举行的秘密会议上起草的美国宪法由7项条款组成。目前所知美国宪法出版印刷本仅存11件，这次拍卖的印刷本是目前唯一由私人收藏的一份。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19号下午，北京冬奥组委暨城市运行保障指挥部第17次调度会议召开，研究调度冬奥会筹办、疫情防控、测试赛办赛工作。会议指出，当前雪橇世界杯正在举行，之后还将举办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跳台滑雪洲际杯等多场赛事活动。 会议强调，要抓好国际测试赛疫情防控和办赛工作。因冬季运动项目安全风险高，处置难度大，会议研究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区应急救援处置程序，指出做好应急救援工作极为重要。会议强调，要深入细致做好冬奥赛会服务保障工作，做好冬奥赛时一天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指挥调度和应急保障能力，扎实做好冬奥疫情防控和筹办工作，确保如期安全顺利办赛。

老师的一个操作，然后让我有了更深的一个认识。 按照北京冬奥组委、省委省政府关于冬奥住宿服务保障工作的有关要求，省文化和旅游厅将持续开展签约饭店服务质量提升专题培训，坚持三个赛区一个标准，建立省级、市级饭店三级培训体系，线上加线下双渠道推进。下一步，待在建饭店营业，帮扶人员到岗后，将围绕太武住宿群、太子城冰雪小镇住宿群、富龙住宿群、翠云山住宿群举办多场专题线下培训班，持续开展线上培训和服务质量督导检查，切实提高张家口赛区赛时住宿服务保障水平。 2021到2022赛季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世界杯奥地利师徒拜站的比赛19号拉开帷幕，这是本赛季坡面障碍技巧世界杯的首站比赛，原本也是中国选手谷爱凌的新赛季首秀。然而由于在此之前的训练当中意外摔了一跤，谷爱凌放弃了本站比赛。 通过记者向他本人了解，虽然情况并不严重且目前已经没有大碍，但是在与教练团队商量之后，为了保险起见，谷爱凌还是放弃了本站的比赛。接下来谷爱凌将前往美国，如果没有意外，他将参加12月初在科罗拉多州斯廷伯特举行的大跳台世界杯。 本站师徒拜世界杯赛，另外一位出战女子组资格赛的中国小将杨睡若将在29名出场运动员当中排名第15，无缘决赛。这也是17岁的杨睡若首次参加这个项目的世界杯级的比赛。 当地时间19号，国际足联公布了最新一期的国家男足国家队排名，这也是2021年各队的年终排名。中国队位列世界第74位，亚洲第8位，两项数据与上一期相比均上升了一位。欧洲红魔比利时连续四年排名第一，巴西、法国、英格兰、阿根廷、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丹麦、荷兰分列2-10位。亚洲的其他球队当中，伊朗队的排名为世界第21位，日本队则排名第26位。 在本月进行的两场2022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12强赛当中，中国队以2-1分别战平阿曼和澳大利亚队，并且以6-1、2-3积5分的成绩位列小组第5，目前仅存理论上出线的可能。国足想要小组出线，只有寄希望于挤掉澳大利亚队拿到小组第3，从而参加附加赛。不过国足目前距离澳大利亚队有6分差距，晋级形势相当严峻。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赛事总监泰利20号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参加2022年澳网的球员必须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澳网也成为明年第一个强制要求球员完成疫苗全程接种的网球大满贯赛事。 当天，赛事主办方还表示，2022年澳网将恢复全部相关赛事活动，包括为期两周的热身赛、资格赛和青少年冠军赛等。赛事主办地墨尔本公园经历了10年的改建，也将在明年澳网前完成最后阶段工作。新的场馆、餐饮区、媒体工作间和转播间都将在2022年赛事期间投入使用。澳网正赛将从明年1月17号持续到30号。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为了进一步营造天安门广场良好的参观环境，不断提升精细化服务管理水平和游客参观游览的体验，天安门广场将从今年12月15号开始实施预约参观措施。预约参观分为个人预约和旅游团预约两种方式，可以通过天安门广场预约参观微信小程序、北京通 APP、 北京日报 APP、 北京时间 APP、 京城之约小程序，或者登录天安门地区管委会门户网站天安门广场预约服务专栏进行未来10天内的参观游览预约。 国家大剧院发布公告，从本月20号开始恢复演出经营活动。首场演出为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的于峰、朱慧玲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音乐会。 观众可以通过国家大剧院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进行购票或者查询近期演出活动安排。在疫情期间，国家大剧院继续实施实名制购票，观众入场时需要出示身份证，配合测温扫码、北京健康宝和行程码。按照疫情防控的最新要求，14天内有新增一例及以上的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县市区旅居史和入境未满21天且没有完成7天健康监测的人员，谢绝进入剧院。 因为疫情防控需要，北京市东城、西城和昌平区内所有的影院从10月30号起陆续暂停营业。目前疫情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从11月20号起，东城、西城以及昌平区影院恢复正常营业。各大影院也呼吁广大市民最好采用网络预售的方式购票，因为疫情停业影城的影城卡有效期将在复工后进行相应的延期。 由北京联合大学和波黑萨拉热窝旅游协会共同举办的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旅游院校联盟国际研讨会近日在线上举行。本次会议是第五届中国中东欧国家首都市长论坛的重要环节之一。来自中国和中东欧国家15所院校、企业和机构的36名代表参会。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中国中东欧国家旅游院校联盟由北京联合大学与黑山夏克里查大学于2017年在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首都市长论坛举办期间发起成立，目前已经举办3届。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常务副院长严旭阳说， 我们也是透过这个联盟促进中国跟中东欧国家的旅游的人才的交流培养，比如说我们跟黑山的夏克里查大学很快就实现了学生的互相的交流学习，我们现在呢要把这个合作提升到学历教育的层面。 与会嘉宾围绕后疫情时期世界各国旅游发展现状、文旅产业转型创新、合作前景展望等进入了深入探讨。北京京东集团副总经理李玉海介绍，目前京东集团与京煤集团完成合并，在转型过程中将保护利用京西一线四矿工业遗存开发建设文旅项目。 以王平煤矿为，我们正在打造世界上首个由煤炭工业遗存改建的能将火车开入酒店大堂的综合性度假村，辅以铁路主题展馆和工业风商业街区等配套设施，形成风格独特的休闲度假区。 会上还分别举办了新入盟会员签约仪式、黑山夏克里查大学来华留学生2+2双学位项目签约仪式。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常务副院长严旭阳说， 我们还要进一步的扩大旅游院校联盟的规模，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平台把我们中国的青年的学生和中东欧国家那些大学的青年学生互相来推介各自国家的旅游啊、文化的交流，年轻人那个民心相通在一起，那我们这个命运共同体就能够建立得更好。 近日，位于北京市宣武门内大街西单路口西南侧的西单体育游园建成开放，园内有多款智能 AI 运动设施，为市民休闲锻炼提供了一个好去处。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从西单地铁站这一口出站后，向南步行150米就来到新建成的西单体育游园。游园面积约为2300平方米，为附近居民提供了休闲健身的好去处。市民刘女士说， 我基本上天好的时候，然后天天来这儿晒会儿太阳，然后坐一会儿玩一会儿。 西单体育游园的建设采用市民娱乐活动设施和园林生态相结合的方式，打造体育加园林模式，同时突出现代化智慧科技特色。北侧有无人售卖机、智能更衣室，在游园中部有几处 AI 运动设施，儿童体能大赛是以顶泡泡的形式进行能量收集的 AR 游戏，市民可通过摄像头与屏幕中的虚拟内容进行运动交互。 AI 虚拟环球骑行是通过扫车上二维码的形式进行骑行体验。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的王天林小朋友最近常和家长一起来公园锻炼，他很喜欢这些智能设备。 这个是顶泡泡，你一蹦就行。如果顶到泡泡了，你就可以加几分。 公园最南侧还有一个篮球场，扫码即可预定。19号下午，不少市民在篮球场挥洒汗水。市民蔡先生说道：“ 对，我是路过这儿，我说看着开了，来这玩会儿，还挺方便的。” 公园不仅提供了智能的健身设备，园林环境也适合老年人散步。林先生老两口就喜欢在公园的长椅上坐坐，晒晒太阳。 你这个地方锻炼的地方比较少，这边搞得非常好。 不过目前受到疫情影响，避免人员聚集，公园内的部分 AI 智能设备暂停开放。尽管如此，公园的环境仍不失为一处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如今，天津市天津新时代文明实践信息服务平台将线上点单、平台派单、跑腿者接单的外卖流程应用到看演出、看展览、听艺术讲座等多类志愿文艺服务当中，既带给市民全新的便捷体验，也让文博场馆、文艺团体的社会服务职能得到有效的发挥。 平津战役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平津战役纪念馆红色文化志愿服务队通过线上点单送志愿服务的形式已经接到15单，现场文化服务辐射群众2000多人，为多个机关、社区、学校、企业打造家门口的红色课堂，收获了不少好评。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同样面向全市社区居民推出点单送展服务，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